第33集。 病人多少岁啊？ 肝胆外科的主任问。 17岁。 赵斌回答。办公室里传出沉重的叹气声，一时间都没人再说话。 预后很不好。 肝胆外科的主任说。 胆管癌。我们医院前两年做的文章，姑息治疗平均存活9个月左右。国外的杂志最新报道出来的平均存活时间也没有超过1年的。根治手术以后不超过2年。他这个肝脏转移就这么严重了。肝脏以外的器官还没有查，放化疗可以试一试，但要看他们的意愿，不能保证可以延长存活。 赵斌带着片子回去给姐妹两个人交代病情。出了办公室，没了3个科主任的压迫感，赵斌带的实习生才敢说话。 赵老师，我想问为什么这个病人考虑胆管癌，但是他的症状是低血糖呀，还是早上这个固定时间的低血糖？ 肝脏的功能都还记得吗？跟血糖有关系的就是肝糖原存储。他这个肝脏已经被转移流占满了，正常功能的肝脏组织都少了，这样的肝脏能够存储的肝糖原就少，白天进食间隔的时间不长，也就不会出现明显的低血糖症状。夜间睡眠中存储的肝糖原都消耗了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低血糖。 哦，那还好那天住院了，不然在外面昏迷了又没法进食，就可能死了。 实习生感叹了一句，赵斌没再说话，他只觉得心有余悸。这件事是他判断的太先入为主了，竟然会放过了低血糖这样的情况，简单的把病人的症状想成了心理因素相关的癔症。就像这个实习生说的，如果不是那天病人家属强烈要求住院，也许病人真的可能在院外出现意外。他扪心自问，如果真的出现意外，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，这属于漏诊。他觉得自己最近确实有些急躁了，看病人的时候不太过心，这样的状态不行。他沉着脸想。病房门口，病人的姐姐在等他，他的眼睛是红的，才哭过的样子，神色紧张。 医生，你进来吧，你跟我们两个一起说吧。 姐姐哽咽着声音说。赵斌点了点头，走进病房。17岁的小姑娘很茫然，她还不太清楚自己的病情，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已经宣判了死缓。 现在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，可能就是肝移植。肝脏上有太多转移瘤了，不可能一个一个把肿瘤切出来，也没有办法准确到能够把正常肝组织跟肿瘤细胞分离开。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合适的供体，做根治手术的同时把整个肝脏给换掉，还有就是做肿瘤的放化疗。 需要多少钱？ 姐姐吸了口气，压住声音里的颤抖问道。 几十万，还要能等到一个合适的供体。 几十万啊？ 姐姐低下了头。 我们两个人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攒到这么多钱。 现在有社会救助，可…… 赵斌无力地安慰他。 就算救助的钱有了，又能不能等到这个肝脏？ 姐姐伸手抹了抹眼泪。 都说肿瘤拖一天就会重一天，我们等到这个肝脏是什么时候了？肿瘤怕是也把人都拖垮了。再说放化疗，医生你都保证不了有用，我们两个花了钱，只能受罪啊。 总是有一个办法吧。 除了等，我们现在又怎么办啊？ 姐姐勉强镇定地说。 现在按你说的，肝脏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以后随时都可能像今天早上一样人事不省了。我们日子还要继续过，我不可能把它放着让它就这么等死啊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 现在只有观察，有低血糖反应的时候及时补充糖分。 赵斌只好又交代了一番。 好吧，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，我都不知道天老爷给我们两个准备了这么大的惊喜。 说着话，他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反倒是躺在床上的妹妹表情麻木而平静，仿佛这一切都和自己没有关系。两姐妹下午收拾了就办手续出院了，走的时候姐妹两人手挽着手靠在一起很近。 姐姐说了句什么，妹妹笑了起来，他们的脸上暂时找不到得知诊断和愈后时的绝望。两个人亲密无间，像是这世上最好的一对姐妹。所有大大小小的恩怨，在生死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剩下的蝉鸣掩盖住着人间喧嚣。罗明瑶最近两天都没去实验室了。八月底 C 大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要办一个二型糖尿病的学习班，邀请了几个国内知名教授来讲课。罗明瑶和科室其他没上临床的研究生都要出力给科室打杂。像他这样才入门的准研医学生，负责的东西倒不多，主要就是登记、整理日程表、搬运东西之类的。其他师兄师姐负责教授的接待，甚至是和赞助的厂商交接。这次学习班办得算比较大的，找的赞助厂商有三四家。每天内分泌主任办公室门口都排了好些人，等着进来讨论下一步的安排啊、需要啊之类的。罗明瑶的大师兄宋成刚现在也在负责厂商交接的人里头。平时罗明瑶也帮师兄打打杂，有时候宋成刚忙不过来，打电话啊、收发短信的事，罗明瑶也帮忙做了不少。其中有一家做国产二甲双胍缓释片的，还跟罗明瑶加了微信好友。罗明瑶给对方发消息，让他今天下午来主任办公室开会。大概是个新人，来的这天竟然坐了后门的电梯，直接被门禁卡在楼道间里面了。 C 大附院这个住院部比较大，出入人员太多太杂，病人、家属、医护人员、医院其他职工来来去去，12层楼8个电梯都不够挤的。为了确保医院职工能顺利上下楼，病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安排正门的电梯上下，职工可以走后门电梯进出。但是后门连接的病房走廊都是锁上的，必须刷职工卡才能出入。这个厂商代表可能是看后门上电梯人少，就想当然走了后门，上来却发现没法进来，只好打电话求助罗明瑶。罗明瑶还好在科室，过去帮人刷开门，两个人一照面都愣住了。 罗明瑶， 对方先喊出来。 你还记得我吧？我是徐茂华。 嗯，当然记得了。 罗明瑶也有点激动，还想再说点话，徐茂华赶紧说待会儿回头找他，他还得去主任那里开会，都快迟到了。徐茂华开了会打电话来找他，他很热情地握了握罗明瑶的手。 没想到毕业这么些年没见了，倒在这儿碰到了。 是啊， 罗明瑶也忍不住感慨。 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同学会，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。 徐茂华点头。 我们大四还聚过，但是你没来，班长说你实习了。你们学医的大学实习太严格了，听说你暑假就在家里待了一个星期啊。 嗯，对，实习本来是没有假的，我们是运气好才请下来一周的假。 那你是今年毕业吧？今年也没回去。 嗯，是啊，本部的研究生今年都还没回去呢，都直接开始上班了。 幸好我当年没学医。 徐茂华笑着感叹。 我成绩没你好嘛，当时就没考上 F 大临床医学，后来调剂去了药学。去年毕业出来工作，刚开始还可惜自己没学临床，这工作一年接触你们临床医生多了，我是庆幸啊，学临床太苦了。我们虽然经常跑，但是比起你们来，我都觉得自己不算累了。 他拍了拍罗明瑶的肩膀。 哎，老同学，出来吃个饭吧，我今天正好出来帮我前辈跑这个事儿，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，晚上我请你。 这不用请吧。 罗明瑶有点不适应他的热情圆滑。 我晚上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最近科室事情多，我怕师兄随时找我。嗯，我们就不走远了吃吧，附近有些好吃的，我带你吃一家吧。